这是来自于 Coco 李玟带来的一首歌曲十八。刚听到这首歌觉得他真是太厉害了哈，试一下那个高音，那个 我们就是在乱叫， 对，特别厉害。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你好，我是阿丽。 大家好，我是张婷， 在这儿呢向各位来问好。 没错， 虽然刚刚这首歌曲呢应该是重新录制的，因为这首歌是我觉得它听起来真的非常非常耳熟。 对，因为它哎，听到这个音乐怎么样 啊？是要放鞭炮了吧？ 这块才熟悉嘛， 金蛇狂舞啊。 对，这电乐自动走到这儿了哈。其实也是说李玟她是三年之后嘛再进录音棚去为演唱会灌制这个全新的单曲叫十八。听到唱腔包括这个唱法还真的是有很多她以前这个影子，当然也有她自己个人特色哈。 对啊，十八岁那一年她谈第一场恋爱，然后呢还为了追求梦想第一次离开家人的身边去参加比赛，第一次站上舞台，所以这个十八岁对他来说是意义非常重大。 没错，我们还是换回这个舒缓一点的音乐，因为现在还过年的时候。 继续放的话，我就会说，听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 给您拜年了， 祝您吉星高照。 早啊，所以还是今天就来听新歌吧。接下来也是一个转音歌姬他的新歌。 对，那这首歌就来自于黄龄，带来的是《桃花源记》。 对不应辜负，并非风月，而是大夫的长月。初见，或许好久不见，一点灵犀惊动尘缘。再见，为何心生怀念？发生在为你落泪之间。街头万绪无端端蔓延，从你指尖牵连无发现，只言片语忽然都缠绵。转身之间，桃花飞落的路沿，足以驻足的长街。良辰美景倚奈何天，剩谁等你看姹紫嫣红开凋谢。谁本溪头过经年，淘尽酒子烟，三番青天。最不忍忘却，并非长夜。 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怎么大风越狠我心越大，宛如一丝尘土随风自由的在狂舞，我要握紧手中坚定却又飘散的勇气，我会变成巨人踏着力气踩着梦。怎么大风越狠我心越大，犹如一丝潇洒随风轻飘的在狂舞，我要深埋心头上冰翅却有忠孝的勇气，一直往大风吹的方向走过去。吹呀吹呀我的骄傲放纵，吹呀吹不毁我纯净花园，任风吹任它乱挥不灭是我尽头的绽放。吹呀吹呀我赤脚不害怕，我吹呀吹呀无所谓扰乱我，你看我在勇敢的微笑，你看我在勇敢的去挥手啊。是你妈会给我一扇心房让我勇敢前行，是你呀会给我一扇灯窗让我无所畏惧。吹呀吹呀我的骄傲放纵，吹呀吹不毁我纯净花园，任风吹任它乱挥不灭是我尽头的展望。吹呀吹呀我赤脚不害怕，吹呀吹呀无所谓扰乱我，你看我在勇敢的微笑，你看我在勇敢的去挥手啊。手啊 哎，这最后应该是去挥手吧。这刚刚这首歌呢来自长远翻唱的野子，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首歌 啊。 对啊，刚这个断句这个唱法你肯定是不熟悉的了。 嗯，完全是变了一种节奏啊，听起来很摇摆。 哎，但是听起来特别开心。 嗯，这可能是最近我们会喜欢看的，不管它是节目也好还是说是听的歌，如果能让你感觉到片刻的这种愉悦感就已经不错了。 哎，这首歌呢其实是在之前播出的这个《欢乐喜剧人》第三季的时候，开心麻花团队他们带来的这个作品， 嗯， 一个新的作品当中的一首歌。 对， 其实我觉得 苏运莹的这首《野子》 对有点像之前苏运莹翻唱那一首《后来》的时候那种非常轻快的曲风。 嗯，他加了一点那种民谣又有点那种特别接地气的感觉。 嗯， 接地气民谣， 有一点点荒诞那种感觉哈。 嗯，是这样的。我们来继续看看今天送给各位的新歌吧。 没错，就刚刚我们两个禁锢着给大家拜年了，忘了说可以在两个地方找到我们。 对， 嗯， 新浪微博是音乐随心听986，还有就是微信的公众账号 YGTP986。 对，没错，我觉得关于很多的想法，尤其到年头岁尾的时候，都会很杂乱嘛。也可以让我们帮你梳理一下，把你的想法发送过来。 因为不一定我们自己把自己梳理得特别好，但是一定会把各位 这样说，大家会信吗？ 我觉得这样说很客观。 好吧，来再来听新歌。接下来这首新歌呢，来自一位妈妈，双胞胎孩子的妈妈。 嗯，应该能想得到了，她就是范范范玮琪这首电影当中《令伯特烦恼》的主题歌《陪你》。 就注定遇见你，你的一切多么的熟悉， 算争吵，也想抱住你，梦里也想见到你，和你胡闹逗你笑，在你身边我就不会无聊，天涯或海角，如果你想要，我会带你乱乱跑。我会陪你笑，也陪你哭，在你孤独时给你温度。我想看着你，想看日出，想日葵般的满足，就让我一次陪着你追逐，在无忧无虑的天边漫步，匆匆岁月里只想和你看看沿途多美丽。 温情的一首新歌就是《陪你》， 嗯，也是非常有范范的味道的一首歌曲。 对，这么多年好像你看他之前是在这个校园歌手的那种身份定位啊， 嗯， 再到现在已经有两个 baby， 但是听起来还是那种原来的味道。 对，其实要说他的歌曲真的是陪着我的青春走过来， 你的青春其实应该是在收音机旁很多人 大家的， 对， 包括那会儿像最初的梦想啊，包括什么是非题啊、 嗯、 黑白配，他和黑人的对这些恋爱的经历，可能很多人都会如数家珍，因为确实是陪伴着我们一起度过这些年的。 还有那些综艺对吧， 嗯， 综艺当中其实大家也觉得好像就跟着他们一起来成长了。 你是说 S 姐妹们吗？ 对呀，就是肯定会这样、 嗯、 前两天就是去弄头发， 嗯， 然后呢碰到了一个在看我，没看出来是吧？ 但是我觉得每一次呢，其他人可能发型会有一些改变、 嗯、 就是我去这个美发店了，对、 嗯、 但我发现你总是改变的很微小， 这就是我 下次把钱给我好吗？给我金牌理发师为你服务 我以为你说我要帮你把钱套回来 嗯， 然后呢？ 上哪？对，就是一个那个男孩啊，小男孩，他就是台湾人嘛，他就说这个综艺，他自从《康熙来了》没有之后就不看电视了，没什么可看的了。 嗯， 觉得很无聊。 可能确实是一个陪伴你很多年的节目没有了之后，一时也难以找到可以和他替代的这样一个节目。 对，不仅不看了，然后就直接来北京了。 天哪，这影响真大。 好吧，来继续看下面这首新歌啊，又是有关于这个贺岁的，也算是一首贺岁的歌曲吧。 对，但是这一首新年快乐可能会不太一样，会让你想到更多的东西吧。 嗯，寒冷的冬天，一起来温暖一下吧。 来自彭博，新年快乐。 像一颗陀螺，每天不停吗？昏天暗地究竟为什么？像一只雄鹰，飞上了蓝天，才懂得白云的孤单。寂寞的风，吹开满天的雪。想邀请到来雾翩翩，想祝你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开心的事让你更美好，想祝你新年快乐，我天天快乐，忧愁烦恼全抛掉。背着别人转，转来转去能负得的承担，像一只孔雀，看上去光鲜，开屏瞬间等待多少年，小小的心藏着许多的梦，越奢侈越要勇敢。祝你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开心的事让你更美好。祝你新年快乐，我天天快乐，忧愁烦恼全抛掉。小时候，重新找到那些纯真快乐。想祝你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开心的事让这世界美好。想祝你新年快乐。 这个除夕夜的晚上， 嗯，应该再来这个， 对， 是不是很搭调？是不是很搭调？ 这气氛就有了，这个就对了。 看着烟花，哎呀。 过年了，饺子包好了吗？ 倒计时十。 哎呀，就是又神经质一下。 哎，其实包饺子这个真的是在过年的时候才会有那种状态，平常吃饺子真的没有那种状态。 嗯，就是平时吃饺子就是只是吃一个馅儿，吃个意思而已。 嗯， 过年吃饺子就是大家会一起去包这个饺子，然后特别期待。 嗯， 是一种仪式感，吃完这个饺子就是过了年。 而且这春晚呢要反复的播出，反复当成背景声。 嗯，对于大家来讲，因为过年很难聚到一起嘛， 嗯， 我觉得很多人家都是把这个春晚当成一个背景音。 对， 他们说追春晚这个剧追得也很艰辛啊，一年一更。 对，而且每一年呢还有固定的那个段子是各种在网上就开始了。 嗯， 边看边吐槽啊。看完第二天也吐槽。 就是自从大家这社交网络发展之后，我发现大家会在微博里包括微信里就是各种的去吐槽，朋友圈里也都会说哎，这个比如说有个小失误就会被放大， 对， 或者有一些特别好玩的地方他就会立刻就是发到朋友圈里， 嗯， 跟朋友分享。 还是因为受关注度太高了。 嗯， 你想想如果没有那么多人关注的话还有那么多吐槽吗？ 因为大家基本都能收到这个台呀。 啊，对啊，就大家你说在那个时候如果你不去说说这台晚会又该说什么呢？也不能就是每一次都是过年好吧。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时段接着回来听歌。 Ladies and 乡亲们，过年好，想死你们了！ 一年四季，人们奔波忙碌， 太假啦， 走南闯北。 过年我觉得最有意思就是放着春晚的背景乐包饺子。今年过年回家，准备和亲戚之间怎样友好的交流呢？ 可能说我会努力的。我给大家唱一首神曲。 什么神曲？ 春节自救指南。大家可能就是会同情的看着我，就再也不会问任何问题了。哎，说点正经的吧。新的一年真的到了啊，我们已经迈进七年的大门，要正式的给大家拜个年，要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新春快乐，福寿安康，岁岁平安，年年有余， 生机盎然，神采奕奕。 2017年在今年继续收听我们的音乐随心听，会给你更多好听的 音乐。 我是阿丽， 我是张婷， 音乐随心听，给你的耳朵做 SPA。 两点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的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远征，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986。 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驾驶着私家爱车，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986。 穿梭在五光十色的音乐世界中，体味不一样的音乐人生。繁忙都市，给你的耳朵做 SPA， 好感觉，简单不复杂。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新年到，龙凤祥，阖家幸福多安康， 喜如意，祝愿你万事顺心无忧虑， 春 逢 花， 夏逢 雨， 欢声笑语凡四季， 一首歌好福气， 让我有幸唱给你。 一年有365个日出，我送你365个祝福。 365个日出，我送你三。 的祝福，始终每天转了一千四百四十圈，我的心每天都藏着一千四百四十多个思念。 一年有三百六十五个日出，今天的日出刚好二十八度，小小的人儿牵着字儿就抿着小嘴儿，晒着太阳有点慌神儿。 精神笑口常开，凡事如意。 一年有三百六十五个日出，我送你三百六十五个祝福， 时钟每天转了一千四百四十圈，我的心每天都藏着一千四百四十多个思念。 上半场的那个烟花结束之后，你看又接上了，对吧？ 对呀、啊，这首歌呢依然是充满了年味儿的，就是爵士高手三百六十五个祝福、 嗯、 我们听到的那个老歌哈、啊、就是穿插的在这首歌曲当中出现的。 对，三百六十五个祝福还是来自蔡国庆原装的味道。 对啊，而且这次带上了他们家的萌宝哈、啊、庆庆、 嗯、就刚刚我听到了范伟的声音， 嗯， 哇，太特别了， 嗯，范伟那个打劫啊， 哎，是挺好玩，挺有意思的。其实过年好多这种贺岁电影也在扎堆上映、 啊。是的，那这就是一部绝世高手啊、 嗯， 美食的喜剧片，哎，听起来还觉得挺想看的。 嗯，其实我觉得过年啊，好多时候你看有些影片如果太深的话，不适合全家一起去看， 嗯、 就比较沉，就是那种气氛比较低迷啊那种状态。 嗯嗯， 像这种就知道肯定是一个笑点接一个笑点，非常适合全家人一起去。 嗯，没错。 哎，美食喜剧就是建议大家吃完饭之后再去吧。 啊，过年不就是吃吃喝喝，然后就是在一起，嗯， 对，一定不要在两顿饭中间，否则会饿的。我是这样想的。 那你要是从早睁开眼之后就吃到晚是吧？ 嗯。来继续来听歌的新歌时间，哎，欢迎大家回到下半段的音乐随心听 啊！是的，这里是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你好，我是阿丽。 大家好，我是张婷。 今天周四啊，刚刚说到来听新歌的时间，刚刚送上的也是来自于电影当中的一首新歌。那下面的这一首呢，就是张靓颖带来的《未曾相问》。

조금씩 나에게 말해줄게 내게 와줄래 우리 함께 나눌 꿈 이 느낌 어디에서 왔는지 잘 몰라 자기만의 떨림은 나만 알고 있을 뿐 내가 만든 노래 속에 나를 가둔 소년처럼 아직 꿈을 찾아 헤맸던 거야 Shall we dream together now? You and I 这首来自于韩国的 某个阿主播还没有看的剧 啊、我还没看的剧太多了， 剧中妖精金福珠的一首主题曲， 所以最近其实推荐的韩剧有很多是吧？ 对，因为最近韩剧说来说去也就是那三部韩剧，是比较现象级的，大家都在讨论的， 我估计这一阵风啊也就差不多了，过完这个年之后、 结束了， 对，所以那个时候呢可以考虑来静下心来看一看。 像你一样吗？等到所有的剧集都更新完之后再去踏踏实实的看， 对，安安静静的去感受一下。 好，那我觉得应该是很多人过年的时候的一个最大的愿望吧，就是可以安安静静有自己的时间可以去支配一下，约个下午茶也好，和闺蜜们在一起也好，和朋友们在一起，或者哪怕在家里看看剧。 对，我就看到了网上有这个九宫格的这图啊，说放假之后的我们是什么样子，就是一个小熊，你知道，坐在电脑旁边前边，一开始很精神百倍的看着，然后呢就开始萎靡，然后旁边放着越来越多的零食，各种零食打开之后，到最后是挂在那个椅背上，然后就开始懵了，到最后就结束了呀，假期就这样结束了。 对，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讲，过年越来越累，应该就是因为过年之后我们慢慢长大，承担的责任也越来越多，包括之前你像亲戚朋友就走动或者怎么样的话也轮不到我们， 所以 大家都是属于跟着去吃就好了嘛， 现在就是主力了，然后在回家之前就是要考虑好要怎么去发红包的这件事情，要包好， 这个事情就好心酸啊， 对，想想就有点心酸，但是这个就像这两天你看 年总是要过的嘛， 就出了一个春节自救指南嘛， 对啊， 大家都看得乐此不疲的，而且会感觉在这个指南当中那么有自己的那个共鸣哈， 这总归咱们还是要自救一下的，因为靠别人已经救不了了。 对，一剂良药来送给你。 分钟啊，听起来真的不觉得它很长。 对，我们两个也在交流这个春节期间要如何自救。 对，其实呢真的可以去把几个问题啊抛给大家。 嗯， 春节期间请不要问我以下几个问题。 对， 不要催我。 那三个问题是一定不要问的。 对，如果想聊的话可以聊聊。哎，最近倒是看起来皮肤越来越好了。 哎，怎么又漂亮了呢？ 对呀，哎呀，这个你没有找男朋友肯定是因为眼光太高了吧。 哎，这话也不想听。 应该说，啊，这也不想听吗？ 那你那个，哎，追你的男生那么多，你什么时候适当的挑一个呢？哎，总之这过年的时候，我就很纳闷，为什么有的亲戚总会戳你痛处， 嗯， 而且还越聊让这话题就僵在那里， 就是他是一个话题终结者，黑洞。 但是也能理解哈，因为大家也本来不算太熟的状态， 啊， 能聊的也就是工作，嗯，感情这些基本的话题。 是啊， 其他的话题再聊也没有什么生活的交集，也没有什么可聊的。 所以啊，就是关心你的方式只有就是通过看你最近有没有找到意中人啊， 嗯， 或者说你要结了婚之后有没有孩子呀，啊，怎么还不要啊。 所以绕来绕去都绕不过是吗？ 对对对，这是春节的一些必踩的坑啊。 所以我们要加强心理建设。 对对，这个把这首歌拿出来听一下吧，欢乐一下自己。 对，就是春节自救指南嘛。 是的，嗯，也要送上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了。 没错，来自李克勤的一首新歌《C3PO》，就是机器人在情感方面的这样一首爱情故事。 这么听起来，估计大家有点云里雾里的状态哈。 哎， 机械人对吧？ 对。 哦。好吧，那我们其实都不想做一个很机械的人，要做一个真的是生活在生活里的人，懂生活的人。 嗯，比如说过年的时候多和亲戚多聊聊。 马上就找到生活的感觉了， 就特别的接地气儿。 好吧，那就送给你这首 C3PO， 明天同一时间接着来听歌吧。 拜拜了各位。 是公主殿下，洁白裙上是绝代芳华，冰山也有权融化，总需要有情人送 花，但我是钢铁外壳，你介意吗？我没时尚造型，但落力护花，蚀死心塌地吧。就算激光镜穿心也不怕，喋喋不休讲话，是因为跟你站得近吗？在我几番努力下，仍难学懂潇洒。情迷不自恋，共坐太空船，你飞多远，陪伴多远，终已知明明似非有缘，剧情无人可扭转，从来不觉倦，用尽我的所有力气，只了你，珍惜你，如珠如宝，如 C3PO， 每日盼望望到，却捉不到。翠英带你觅倾心对象，韩先生某天隆重登场，即使会惆怅，衷心给你们拍掌。但我有钢铁外壳也会重伤，却扮行动自愿并独自疗伤。若得到你问候，亦已教我隔靴搔痒。情迷不意乱，共坐太空船，你飞多远，陪伴多远，终已知明明似非有缘，剧情无人可扭转，从来不觉倦，用尽我的所有力气，照料你，珍惜你，如珠如宝，如 C3PO， 每日效劳望到，却捉不到，完全用忠心一片来掩饰一切煎熬，成全着一生的爱，还不要你知道。情迷不自恋，共坐太空船，你飞多远，陪伴多远，终已知明明似非有缘，结局为何要在快乐时提早决断，从来不觉倦，用尽我的所有力气，照料你，珍惜你，如珠如宝，如 C3PO， 每日靠路望到，却捉不到，也许捉不到更加好。 特别的时候，他会关心我。 遇到雷电暴雨的恶劣天气，应该尽量减少外出。 难过的时候，他会安慰我。 我是你的闺蜜，当你有我不。 每天醒来，他都在我的身边。 怎么还不起床呢？是觉得外面很冷吗？让我给你温暖。 蜻蜓 FM， 随时随地的声音，无时无刻的陪伴。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北京时间21:00。